官民，知世恶者担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程咬金在会友楼周桌子打伙计摔掌柜的，尤俊达不但不生气，反而和程咬金交上朋友，哥哥长哥哥短，叫得真亲呐、啊。可程咬金呢，每天都到会友楼去，白吃白喝又白拿，一个月的光景，老程家变样了，重新砌的院墙，置办点家具和衣物，他母亲倒是不挨饿了，可那心呢、啊、也提到嗓子眼儿了。老太太想，这姓尤的是干什么的呢？为什么供着阿愁？他叫阿愁干什么呢？可别把我这丑儿子领到邪路上啊！我儿子傻，他妈不傻，我得见见。他跟程咬金一说，次日清晨，尤俊达来拜见程老太太。程老太太一看尤俊达的穿装打扮神态，半天没说话，心中辗转，这个人可不是等闲之辈，池中之物啊。程老夫人年轻的时候那是大家闺秀，嫁给程泽臣，程泽臣又是武将领兵带队，老太太是经多见广。她想看这个姓尤的穿装打扮像个富商买卖人，可是缺少商人的谦恭和蔼。你看那太阳穴鼓着，二目放光，像个练武之人。说他是个练武的吧，又缺少壮志凌云的豪气。哎，为什么眉宇间他有点霸气呢？不过这个人精明强干，我那阿丑啊，十个也敌不上人家。这个人很危险。老太太没说话，他正在发愣，尤俊达大礼参拜。程咬金说：“哎，娘啊，我兄弟给你见礼了啊！”老太太这才回过神来，急忙点点头：“哎呀，贤侄免礼，老身是个贫婆子，有何德之能受此大礼，折杀老身了？”哟，尤俊达一听，嘿，这老太太这可会说话，而且人家可不像程咬金那么粗鲁，了不得，怪不得程咬金这个人挺怪呀、啊、看来他必有根基，我得好好跟他教教。老伯母，我来得太鲁莽了。哎，哪里哪里，这是贵客临门，只是我屋子太脏，你可别见笑啊。屋里请。来到里边，您请坐。伯母，您这把话说远了，您的家就如同我的家一样，哪有笑话之说呀？当初啊，我家也穷，我和我娘啊也过过困难日子。嗯，好啊，阿愁啊，快给尤庄主沏茶。哎，兄弟你坐着啊，我给你沏水去。程咬金赶紧涮壶，弄点土沫给尤俊达沏茶。尤俊达说：“老伯母，听我兄弟说你身体倒挺硬了， 托福托福，穷人要没个好身子骨就更完了。你母亲好啊？好，还给您问好呢。尤庄主啊，我见着你只有点不好意思，我家欠情啊，我儿子无故大闹会友楼，你不但不怪罪，反而供他吃供他花，我于心不忍呐、啊。您这话就不对了。不不不，贫富不能交，我那儿子糊涂，你呀也别让他拖累了，他好打架惹是生非，一旦摊点事儿，岂不是你受连累吗？他帮不了你什么，你呀看错人了。尤俊达多聪明啊，心想我好容易交上程咬金，还没派到用上呢，哪能断交情呢？可老太太已经生疑心了。是啊，尤俊达是绿林里的人，他带有野性啊。因为这次他有一大案要用程咬金，所以才叫程咬金连吃带花再砸。为了避免程老太太生疑，他赶紧说，老人家您别多谢，我呀就哥一个人单势孤，家大业大照顾不过来，哥哥帮我，我就多一个膀子。咬金哥哥虽然粗鲁，天性善良，性格豪爽，不欺压良善，我愿意和他结为生死之交，结拜盟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罪同受，如若食言，皇天在上，叫我尤俊达不得善终。说到激动处，尤俊达眼中含泪扑通跪在地上。老太太一看赶紧站起来，哎呀，庄主请起请起。就在这阵儿，程咬金提着壶进来了。哎，兄弟你怎么跪下来，快起来起来，娘啊，刚才你们说话我听见了，他就哥一个我也哥一个，这回好了，我们要拜了把兄弟，您就俩儿子了，多好啊。老太太看看程咬金，心中合计，看他像是真心，也许我看走眼了，也可能他是经商有道的好人，跟我儿子对脾气，再不就是瞅他爹沙场捐躯感动上苍，叫我们遇上好人了。要这么说我也便疑神疑鬼的了，连忙说，哎呀贤侄快起来，但愿你们多亲多近，不过我这儿子嗨一身毛病，也是我把他惯坏了，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阿丑啊，你看你兄弟人家多好啊，好好跟人家学。程咬金一听娘是答应了，也很高兴。尤俊达也站起来二次落座，兄弟来给你倒碗茶喝。哎呀哥哥你歇着吧，还有你倒茶吗？哎兄弟你套一辆车干什么呢？哦，我还没跟您说呢，伯母啊，我母亲这些日子挺闷得慌，叫我接您到我们那儿住，我们小哥俩好近乎近乎，你们老家俩也近乎近乎，无论如何你老人家可得赏我这脸儿，咱们走吧。老太太挺客气，哎呀贤侄这两天我手底下有点零碎活啊，过几天再说吧，不用你接，我一定去看你的母亲，您不能推辞，您可得赏这脸儿啊，您要不去，哎呀我就走不出去了。尤俊达是非接不可，老太太是客气不去，程咬金在一旁着急，他实心眼儿啊，娘啊您去吧，车都套好了，你要是不去驳了我兄弟的面子多不好啊。老太太本意不想去怕招扰人家， 架不住尤俊达、程咬金都劝，面子拘到这儿没办法了。好吧，我到里屋换一会儿衣服去。说着来到里间换身衣服，又叫程咬金隔着墙把鞭耙子的王二叫过来。他王二哥呀，有掌柜的要接我们到他们家住些日子，我们娘俩不在，请你经常过来照看照看我的家。王二说，老人家您托付我，您放心吧，我会早晚过来的。您走吧。好吧。尤俊达正在出来，把两个丫鬟叫出来，见过程老太太，又搀着老人出来，蹬着车凳上了轿车。老程跨上外手车沿，尤俊达上了马，车把是一摇鞭子，叭驾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辆车直奔武南庄而来。一路无事，他们很快就看见武南庄了，离远就看见了。这片庄子可太大了，周围有护庄河，栽着柳树，东西的街口，南北的大街，有两条街呀。当他们来到街的当中，尤俊达跳下马，车把式停住了车。尤俊达说，哥哥，咱们到家了，你看这就是我们家。他往北一指，在十字街路北里。老程一看，嚯，周围啊高大院墙，磨砖对缝，广亮的门楼，七凳青石阶，门道里左右懒凳，门口外边有国槐和大柳树上拴着晃绳，上面拴着十几匹马。这时候车把式放好车凳，丫鬟先下来把老太太搀下了。此时有人往里边送信，内宅得了信儿，尤俊达的母亲上官氏老太太带着儿媳妇、婆子、丫鬟都迎出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书中暗表，尤俊达临上老程家去的时候嘱咐好了怎么办，故此听说程氏母子来了，就带着众人迎了出来。尤俊达给他们老家俩引荐，老家俩一见面很亲热，老程也过来见礼，尤母又把尤俊达的妻子叫过来给程老太太见了一见。随后大家众星捧月相访，把程老太太接到内宅，怎么款待暂且不提，单说尤俊达把程咬金让到了前厅。哥哥，到这儿您就到家了，从今天起您就是这里的主人。 哎，那怎么能行呢，我是客人。 不不不，你就是主人，您呢先洗洗澡，我给您准备了几套衣服，您换换去。成啊。由家人领着到这沐浴室去洗澡，洗完了来到另一间屋，有人一拉格子，里边有好几套衣服，各种颜色的，又给他预备了银头簪。这阵儿程咬金高挽牛心发转，把这银头簪一别，他看看衣服，嗯，就这套了。等他换上一看，大伙全乐了。他换的是啊秧歌绿的纱巾，秧歌绿的锦袄，秧歌绿的中衣和大氅靴子，也都是秧歌绿的。大伙心想，再加上他这张蓝靛脸，简直成了蛤蟆精了。随后来到了大厅，程咬金说，怎么样兄弟，这身好不好？ 好好好好， 人是衣服，马是鞍，您呐再壮实壮实就更威风了。来来，坐下坐下。我说，来人呐，把家里头人都给我叫过来。有人当一声转身出去了，这哥俩在这喝茶，等了一会儿，就看从院子那儿绿绿行行来了不少人，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能有六七十号人占满了半院子。大员外，您叫我们有事吗？尤俊达说，你们等着，哥哥你同我出来。 哎， 哥俩来到了外边，站在廊檐下。 诸位，我把你们叫来给你们引荐一个人。他一指程咬金，这是我结拜的好友，姓程名咬金，我们哥俩就如同亲哥们一样，我的家就是他的家，打今儿个起你们管他叫大员外，我就是二员外了，听着没有？当面见过，从今天改嘴了，不许管我叫大员外了。大家一听，我们知道了，大员外，我们给您行礼了。大伙儿一行礼，程咬金咧开大嘴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免礼免礼，诸位，按说我应该给点赏钱，兜里不便，兄弟你花吧。姚俊达说，可以可以，领500两银子，大家分一分，谢你们大员外，谢大员外。大伙行完礼全走了，哥俩进屋摆上酒菜，喝酒谈亲。天色已晚，单给程咬金预备一所跨院，北房三间，博一个家人伺候他。住了几天挺舒服挺美，程母要走，姚俊达母子说啥也不让，再三挽留。老程也说，娘哎，咱们家有啥呀，你惦记啥，就住在这儿不挺好吗？程母心想，我的傻儿子，再好是人家家呀，咱们欠下这么大的情，将来可怎么还呢？程咬金哪有这个心眼啊，过一天是一天，呵，程母住下了。程咬金每天不是在家喝酒，就是闲逛，日食三餐鸡鸭鱼肉随便吃。没有多少日子，程咬金把肚子都吃起来了，呵，胖壮。程咬金也纳闷了，这尤俊达为什么款待我啊，供我白吃他大脑袋呀，世上有这好事吗？我得问问。这一天两个人又坐到一起，边吃边聊。程咬金说，兄弟啊，我也是在外边混的人，怎么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每天拿钱供着我吃闲饭的废物有什么企图啊？你要不说实话，我把我妈一背我走了。尤俊达一看时机差不多了，哥哥您别着急别害怕啊，我考考你，你跟我在一起多长时间了？ 哎呦，一晃一个半月，快两个月了。 是啊，你看我是干什么的，我像干什么的？ 我呀，我瞧你是四不像。 你这什么话呀？ 是啊，说你是做买卖的又不像生意人，说你是卸任的官员，你有时候又野腔野调的，说你是庄稼人，又拿着种地不当回事儿，说你是匪徒吧，又没看见你做犯法的事儿。据我想，你的上一辈必是个大财主，你是个不务正业的财主秧子，对不对？姚俊达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不对，我们老辈穷的房屋一间地屋一垄，说出来你许不信，这份家业都是我挣来的。呵，可以呀。 我明白了，那你必是贩卖珠宝发了一笔邪财。不对，我不懂得做买卖，也许是你做官捞来的贪来的。也不对，向来我就反对官面。 哎呦，要这么说我猜不着了，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 尤俊达闻听一阵狂笑，哥哥，您别瞧您在外边跑腿儿，您算是白机灵了，我跟你说实话你可别害怕。 程咬金说，新鲜，你可搬纠正打听打听，示范认识我的，谁不知道我老程是傻大胆儿，胆子晒干了也比冬瓜大， 你说吧，你干什么的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占山为王绿林的好汉，你信不信？哦，程咬金一听也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、啊！你是山大王？哦，那你说说我听听，你是山大王，你攻我干什么呢？哦，你别看当山大王绿林好汉不容易啊，我们有我们的规矩，在我们绿林里有个总瓢把子，你知道不？ 不知道，我没干过这个。 此人姓善名通，字雄信，别号人称小林官。善雄信胯下马，掌中一条熟铜钉钉狼牙术，武艺高强，家住在山西绛州天堂县二仙庄。他自立为天下五路的都头领，在他的手下呢有四个分支。南路的头领姓王名勇，字伯党，绰号勇三郎。西路的头领姓谢名科，字应登，有个绰号叫神射将。北路的头领姓王明玄，字君可，绰号是绿袍帅。东路的头领就是小弟我了，你别看你拿我不当回事儿，我可是东路的大头领啊。程咬金点点头，呵，小子你可真有两下子。哎，哥哥，你们怎么改口管我叫小子了？我啊就这么叫，你啊往下说，我明白明白。好好好，那我就都告诉你。你别看在绿林里吃饭，你要想入伙做绿林的买卖，可不许随便干。嗯，跟我们卖私盐一样，还得有人管着，别提你卖私盐了。那你们得怎么办呢？先到二仙庄去标名挂号，单雄信呢有本绿林总账，给你写上名字，写好一封荐举信，把你派到分路上。比如说把你派到西路上，西路上见着了荐举信，再把你派到某山某寨去。你要是在那作案做多了，官府上捉拿的紧，风太紧不要紧，西路上马上再把你驳到北路上。你这么说吧，你是永久不能犯案。如果你打算改行不干了，也得到八里二仙庄去出掉你的名字，还得分乡起事，金盆洗手。单雄信把总账上的名字给你勾掉，打下一道转牌通知各路，以后就是别人犯了案绝不往外拉你，我们绿林人就有这份义气。如果金盆洗手说不干了，还背着人私自再做绿林买卖，要叫我们同行人知道，大家就把他乱刃分尸，绝不容情，这是我们绿林里的规矩。我想叫哥哥也入伙，不知你愿意干不愿干呀？程咬金听着话，把大眼珠子晃得一缕烟儿毫毛哇呀暴叫，好啊小子，你没安好心，你想低梁为盗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 从今天起，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，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